谢主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也感谢你们这已经有五年支持我在台湾还有去年去澳洲支持我在台湾跟澳洲做上帝的事工。要我等一下忘了要有这个 PowerPoint。OK， 我上一次来你们的教会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可是今天是有多了一个人。yeah, 其实我们还没结婚，我们明年四月要结婚。他是陈志光，可是听不懂国语，所以现在他在英文堂敬拜可是他会参与我们的广东话的敬拜，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讲广东话的，所以他听得懂一点点。可是我会讲英文，所以他会听得懂。yeah, 所以我跟志光现在在澳洲，他是澳洲华侨。我们会在那里再申请内地会，因为在内地会你如果你结婚，你要再申请才能够回去你的合场。Yeah, 所以我们明年结婚以后就会再申请，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回去台湾。Yeah, 我的事工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讲，我在台湾的事工是叫做珍珠家园。我们服侍的是特种行业的女生，弱势妇女，大部分的是从事特种行业的。我们可是台湾内地会整个台湾的服侍也有其他的你认识 Tina 跟 Nathan Keller。他们也是在台湾内地会服侍的，因为我们的 focus 是基层人，传福音给台湾的基层人。可是我的 team 我的团队是弱势妇女，在台北的万华区。因为每年我们中国人华人有这个大扫除的习惯，对不对？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大扫除，可是犹太人也有大扫除的类似大扫除的一个习惯。可是如果我们再打开我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源，因为他们每年也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打开其实我有印在这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读轮流读，姐妹们先跟我一起读，然后弟兄们我们一节一节轮流读，好不好？ OK， 所以姐妹们请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天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不可做。弟兄们，哦，对。 所以这是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习惯，他们是要准备要敬拜上帝，他们是这样这样准备，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酵所有的酵都要除去，都要清洁掉，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地方圣经其他地方说，连他们的borders 里面有酵的话，如果有找得到酵，就被cut off from the people， 叫做什么Yes， 就不可以当上帝的的 people， yeah， 所以这个很重很严重哈，所以我要就是探索一下这个犹太人对孝这个孝的想法的观念的一些联想，所以我们要讲一些笑话。OK， 为什么呢 ？OK， I promise， 这个会有一个意义，因为耶稣说，你们我来之前有没有念耶稣那个经文？对，因为耶稣说，神的国像笑在面团里面。哦，对不起，一直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一下他们那个时候对孝有什么观念，所以我要把今天的讲到的时间成为一个探索圣经的工作坊，好不好？所以有一部分你们要激动的去想，激动的做一些活动，所以你们的一排一排的下面就是下面有一些纸，找得到吗？yeah，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需要，是你们分组分三四个人的一组还是四五个人哈。Yeah，所以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brainstorming， 要做一个 brainstorming， 所以你们分组哈，你们会一起想，一起讨论一下 brainstorming。OK， 我们会先有一个热身运动。OK， 所以这个热身运动哈。这边是第一组，这边第二组，所以第一组你做上面的那个问题哈，然后第二组你做下面的那个问题，就是先让你的脑子动一下哈。所以第一组你看笑有一种一种会一直传染，一直发酵，一直发酵的这种性，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想到更多的这种东西？想一下，这一边笑对不起，你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要清洁掉所有他们家里面的笑，你在清洁的时候，你在家里清洁的时候，你会想要把一些什么东西清洁掉？好，我给你一分钟哈，你在你的小组里面讨论。可以在你的纸写上去，可是留背面要留下，因为第二步有另外要用另外那边。再30秒。 OK， 有吗 ？OK， 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分享。OK， 第二，我们要做一个 mind map。OK， 所以你把你的纸翻过来，哈，在你们的 OK， 这个是大家都一起做，大家都做，就是上帝吩咐了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酵从他们当中完全的除去掉，对不对？所以你想一想，在你的小组里面想一想，酵对他们来说代表什么？他们如果他们想到笑，他们会想到什么东西啊、观念啊、词啊，感觉啊，你觉得他们会联想到什么？Does it make sense？ 了解吗 ？OK， 所以你做一个 mind map，OK？、Okay? 再比方说，哦，笑在里面，然后你有什么传染啊、禁止啊、什么等等等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再把那个问题放在那里。OK， 你去做。OK，Go。没有不好的答案，你就联想，是一个 brainstorming。你可以继续。你们要不要就是跟我一起分享你们的小组有想到什么？有 volunteer 吗？这边第一题，请你大声一点，因为我的耳朵不好。Okay, 好。 And then 你们想不想share 你的 mind map? Yeah。Okay, 对 ，Okay, yes. Other people, 其他的人有吗 ？Do you wanna share anything? 我们华人很谦卑，是不是？No? Okay, 这边有没有小组想要分享？要。Okay, 好。 行。一些发霉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要清洁掉，是不是 ？OK， and then 有没有想到要不要分享你们的 mind map？ 哈哈。Great， 谢谢。你们的小组，两个谢谢大家，鼓掌一下。OK， 所以我是想说 ，OK， 可能我们会想到什么 ？Ebola， 会传染，是不是？you know， 癌症，叫做什么？散播 谣言，细菌。流感，传染病，霉菌，要清洁掉的东西，杂物啊 ，you know dust and garbage and 脏的东西，臭味 ，grease yuck， yeah， and then 犹太人想到笑可能会想到什么 ？Maybe 邪恶。Maybe 不洁净 ，maybe 捆绑，黑暗，人的错失，堕落，罪。But you know, interesting， 你的小组也有想到喜乐 ideas， 也有 neutral 的一些还是好的一些 一些 ideas， 利未记有说。you know， 你要不要帮我念？你们念的比较快顺。对，在犹太人的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方法，他们都没有把笑在祭坛上烧。都没有献给上帝笑，所以呢，他们对笑有一些，就是对他们来说，笑是比较负面的一种东西，虽然他们也会使用来做面包，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他们会。想说这是比较负面比较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有这个传染，因为罪像笑像霉菌有这种能够传染的 characteristic， 因为你会想说我自己一个人的罪不会影响掉到我整个人，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可是其实对，是会传染，是会影响整个团体，整个家。所以难怪耶稣也说，你要注意，你要谨慎。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跟Herod 怎么讲 ？Yes， 他们的。他们的教导要小心。所以耶稣怎么会说神的国要比就是为什么他会用笑来比较神的国呢？我们不要 miss 掉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会很惊讶，会觉得哇，怎么用笑来比较神的果？很 shocking， 有一点scandalous， 怎么讲 ？like 有一点丑闻事件的这种这种感觉， 是这样说吗？就是有一点那个会不会很不适当，这种怀疑的，哇，为什么耶稣会用笑来比较？可是呢，如果你想到耶稣那个时候所呼召的人出去摸洁净去呼召他们跟随他，然后谁出去做他十二个门徒，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一些就是世界边缘的人，是一些disreputable 怎么讲，就是他们也许那个时候的的 leaders 不会觉得他们有资格做上帝的圣洁的工作。耶稣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去做犯罪，可是他的意思是上帝的国有一点这种 scandalously transformative， 对不起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有真的会转变整个世界，转变整个宇宙，整个 creation 会 transform， 可是也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一点 scandalous 的味道。 scandalous 怎么翻译丑闻， OK， yeah， 所以你会看到他如果有 leprosy， 他 how do you say leprosy， 大麻， yes， 大麻病的人，他刻意去摸他，哇，他就洁净了。如果是有罪的人，他就刻意去找他，刻意去招呼他。Yeah， 有时候上神的国，有一点 messy， 有一点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神的国是有这种 transgressive 的的 characteristic。因为transgression 英文的 transgression 是罪的一个形容is another word for 罪， right? transgress 的意思也有 step over， 就跨越，跨到cross the border， 一个界限 into 进入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可是上帝不会怕跨进去这种有罪有黑暗的地方。可是我们的人的性不会，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相信。所以我要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妇女，我们在珍珠家园，我们常常不是叫他们，我们也会他们也会来我们的妇女中心，可是很多不会来一个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出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去他们的所谓的茶室，他们要等客人的地方，去建立关系，慢慢的认识他们。所以一个我们的一个朋友叫做 Silver， 我不是他真名，我叫他阿朱。我们常常去他的房间看他。第一次我们去他的房间的时候，就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祷告，他就说买啦，不要了吧，因为他觉得是他带他客人来这边，所以他觉得是一个脏的地方，绝对神明不会来他的房间，不会来看他，所以他也觉得应该你们的上帝应该也是这样，不适当，我不适当，我的我这个地方不适当。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边祷告。可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以马内利的神，对不对？所以我跟心仪就一直一直去看他，然后呢，是差不多圣诞节快要到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就是讲耶稣降生的故事。那我们讲说，耶稣是来，他在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他，上帝是，一般，玛利亚跟约瑟是，就是贫穷的人，他就看到他眼神开始就是有新的眼神，我就看他一下，他就说啊，耶稣是要和咱艰苦人做伙，就是耶稣是要跟我们艰苦人辛苦的人在一起，所以他就第一次接受说 OK。好啊，我跟你们一起祷告。他问我们，怎么称呼你们的上帝？我们就教他，因为你在天上有一个父亲，所以他 OK， 他就叫就跟上帝说，兄弟爸爸，上帝爸爸，很深的一种神学吧，他就懂了。主的呼召，他呼召我们要跨cross over 这种 boundary， 进入他在进入世界的黑暗的地方，我们要不要跟着他跨进去？可是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一点就是没有很多机会。因为我珍珠家园的妇女，她们大部分的都不会就是跨进一个踏进一个教会，所以她根本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做边缘人，根本没有机会。所以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想要去他们进入？侵入他们他们的地方。我要给你们看一个 video， 我先介绍一下，这是珍珠家园的大哥，因为还没有珍珠家园的时候，我的团队的队长他叫阿珍，阿珍是荷兰来的宣教士，他先在万华帮助开拓一个针对流浪汉的教会，所以先有活水泉，他们的教会叫做活水泉。可是我们珍珠家园能够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有台湾牧师就是站起来委身，现在是台湾牧师在领导带领这个活水泉。他们是我们的同工，所以我想因为上帝很清楚的带领他们，我想给你们看一个小短短的片子。 的耐心，我中文不是那么的好。声音 也 OK， 因为、有那个、字母。烛火在长香，对不起哦，没有声音。OK， 呀、yeah,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上帝有花一段时间来在他们吴德利跟淑华的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有就是觉得要 wrestle， 在他们里面有一些问号，有一些问题，可是上帝也是就是叫他们要看到他也在这个黑暗地方运行，所以感谢上帝是他要转变破碎黑暗在边缘的地方的人。我们有英文有小朋友有一首歌说 My God is so big, so strong, and so mighty. There's nothing my God cannot do. The mountains are His, 山是他的 The valleys are His, 低谷是他的 The margins, I say, the margins are His, 边缘也是他的。所以要问我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笑？我们有笑吗？我们教会里面谁是我们教会的边缘人？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就是特种行业的妇女在我们教会参加就是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或者 如果有信瘾的人在我们教会开始一个12 steps program， 就是要how do you say 12 steps program？ 就是to heal from 性瘾的的 program， 你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愿不愿意跟耶稣跟随他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觉得啊，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心里面的一些黑暗的地方？我们对成长跟转变有什么expectation？你或者如果你有在社会边缘的人一起走，你有没有经历到一些失望、挫折？上帝，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工，他在呼召我们。跟着他一起，我们会知道这个神的国的效会会转变整个面团、整个教会、整个社会。他会跳到我们的心里面的黑暗，他会光照整个。所以我们来一起祷告哈。主耶稣，我的话很有限制，可是你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的工作会一直你不会停止，也谢谢你是这种上帝，是你在掌权，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是从你来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帮我们可以懂你的呼召，你做你的服事的方法，也帮我们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我们心里面的就是要让你进来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四周围看到你要我们进去的地方，也帮我们能够带福音，就是到处带着你的福音到处走。奉耶稣的名，阿们。